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咁啊，今日咧就继续讲请佛住世。嗱，咁啊，请佛住世咧，主要就系请佛度众生都差唔多，应该系咁嘅意思噶啦。嗱，咁啊，在呢个经上讲咧，嗱，佛同我哋讲经说法固然系好啦，就算你唔信佛嘅人，你突然间听到佛呢个名咧。你都作为一个见佛或者闻佛的瞬间都不可思议的。在这个花园经自己本身里面讲，我们现在讲十大愿望就是花园经一部分来的嘛。花园经里面有这样的意思，它说宁受地狱苦，就得闻诸佛名，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所以于往昔流转生死中就不闻佛名故啊，即系话宁愿地狱受苦，嗱咁啊地狱就好痛苦噶，大家都知道，我都听过呢啲问题噶啦。嗱咁啊，假如有一个人，我宁愿受呢个地狱种种嘅痛苦，无论几多千万劫咁长嘅寿都冇所谓，但系都要愿意咧听到佛个名。嗱咁啊，点解咧？如果你听到佛的名字，你都有一个这样善根，有这个佛的种子，那有朝一日你都可以像佛这种种子，这种慈悲都可以脱离这个地狱的痛苦。所以跟着说不受无量乐，就是而不闻佛名，无论你怎样的快乐，怎样的环境好，怎样的生活舒适，嗱，咁呢个福报享尽咧就冇噶啦，就会堕落噶啦。所以你如果你冇听到佛个名咧，就即刻冇咗个靠山，冇咗个耳棚。所以咧，佢宁愿啊吓唔受呢个无量乐，而得闻呢个佛个名。跟住佢就讲咧，佢所以于往昔啊，即系从前，我哋无量无数劫生又死，死又生，喺呢个六道轮回。他的过患就是由于不闻佛名故，没有听到佛号这个名字，就没有了这个闻佛的功德，因此就流转生死，不知道多少生多少世多少劫了。反过来说，我们有佛住世，不管你有心无心，信佛不信佛，只要你有一个因缘听到人家念一句佛号，就变成你有一个佛善根种子啊，咁啊将来咧都可以忏悔你自己嘅业障，都可以啦吓脱离呢个生死嘅痛苦。咁啊可见咧闻佛名都尚且咁大嘅功德啊，咁大嘅好处，更何况我哋时时咧系念佛、拜佛乃至系诵经、拜忏咧，当然咧其功德就不可思议啦。亦都可以讲咧，无论边一个众生，无论边一个人，包括畜生都好啦吓，你有机会闻三宝个名字啊，都系功德不可思议，可以藉着三宝个威德、三宝个慈光加庇啊，可以脱离呢个畜生身。嗱，所以我哋出家人咧，每每见到嗰啲畜生啊，无论你自己养个猫又好，狗又好啊。我哋日日都帮佢皈依，都帮佢念佛，对住佢咧，就主要就系希望呢个畜生咧，你自己养嘅，无论猫啊狗啊，你就日日同佢皈依，同佢念佛，等佢听到咧，佢都可以像呢个三皈依、闻佛号嗰种个功德咧，咁啊将来咧脱离佢呢个畜生身或者猫啊狗啊，所以呢一点咧系我哋菩萨戒里边中咧啊其中一条嘅。嗱，即系我哋出门，你经过呢个山头，或者好多畜生，好似我去澳洲咧，就好多绵羊，每一个山里边都好多嗰啲绵羊嘅。就算你冇行埋佢身边，或者条路阻住唔可以行过去， 我哋喺个车遥远啊望到佢，但我哋个心咧系向住佢嘛。虽然我哋冇向佢身边，但我哋个心咧都系向住佢。你就同佢念皈依都好啦，念皈依念阿弥陀佛，咁佢都可以啦吓，得到呢个佛法嘅善根种子啊，可以忏悔佢嘅业障，咁啊将来啦吓都可以脱离呢个畜生身。咁所以请佛住世咧，就是一件最好的事，不单是请佛住世，例如嘉行寺佛已经去了世了，已经不在世了，即是说佛出世事，我沉沦，我得人身，佛灭道，懊恼此身多业障，但不见如来只今生，属于这个八难之一，你的生就是佛前佛后，生就是佛前，即是我出世佛就未出世，咁啊即系见唔到佛啦。生就佛后咧，咁啊等到我出世咧，佛已经咧涅咗盘啦，已经去咗世啦。咁即系咧都系见唔到佛，就系自己嘅业障啊。咁所以既然家佛已经唔响度啦，咁啊点咧？我哋可以请咧其他嗰啲善知识咧住于呢个世间，好似嗰啲历朝历代嗰啲大德高僧。乃至到近代那些大德高僧都好，那些只要他的知见是正确，不是邪知邪见，即使他懂得说教人家的阿弥陀佛都是正知正见，你要亲近他，你要听多些他讲开事，听多些他帮你一起念佛的话，你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恩缘。我们都要请他多住世间，包括佛在内其他一切的善知识，我们都要请他住世间，主要就是我们有机会是亲近那些善知识，得闻这个佛学，得闻这个三宝名，对自己这个善根种子就会增加。所以古德讲，他说生我者是父母，成我者是朋友，亲近知识而无老中行，虽不十依，就时时有润。佢话咧，能够生我出嚟嘅就父母啦。我长大跟好多老师学嘢读书，咁就系同参师有朋友啦。咁我哋亲近啲知识咧，有啲咩嘢好处啊？亲近啲好嘅老师有乜好处？得咩益咧？就好似乜咧？好似我哋朝头早。咁啊，晨运嗰阵时系喺呢个草地上晨运。嗱，嗰啲草地咧，当然唔系好长个草啦，好似我哋跑马地啊，嗰啲个草皮系唔长嘅，永远都系青青绿绿，只系有呢个草皮系好青好绿，好少嘅啫。但经过一晚嘅雾水咧，冚唪唥啲草地湿晒噶啦。咁你呢个人朝头早上面行啊，如果你俗语话打只脚，你唔着鞋唔着袜。肯定到腳板底咧就會濕濕地，包括腳面咧都會嗰啲霧水咧係沾染到都係潤潤地嘅。嗱，如果你著到鞋嘅話咧，個鞋底就肯定係濕濕潤潤，乃至到你個鞋面咧都有少少嘅濕濕潤潤。雖然唔係落雨揼濕佢啊，但係嗰啲霧水咧，你唔多唔少，一定係沾染到呢個肯定嘅，相信大家都試過都明白嘅。嗱，我哋親近善知識係同樣嘅道理啊！就算佢個好處、佢個長處、佢個道德、佢個學識，你學唔到十足都好啦，你常常親近啲善知識咧，唔多唔少咧，都可以沾到佢個好處。就好似我哋喺草地上行，虽然唔系落雨淋湿我个身啊，但你个鞋底或者脚底啊、鞋面或者脚面咧，唔多唔少都有呢个雾水嘅湿湿润润嚟到滋润自己。就系譬如咧，亲近善知识嘅好处，所以我哋啊，第七咧就一定要请佛住世，咁亦都包括咧佛唔在世，我哋见唔到佛啦。但是我哋都可以咧，请嗰啲有道有德嘅善知识长住世间，咁样咧对嗰啲苦恼嘅众生嚟讲咧，都系一种咧 是很大的恩缘，所以我们要请佛请一切善知识长住这个世间。那我们如果有佛见到亲近到，我们有善知识见到亲近到，那么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他跟我们讲佛法，那我们明白这个佛法呢，就可以知道自己多生多世业障深重，就可以呢直至呢自己好好地忏悔，好好地自己呢改过，尤其是多生多世啊，每一个人自己呢这个冤家债主呢是人都难免的，看他多少轻重而已。如果这个人呢没有多生多世的冤家债主呢，那你真的早就解脱，早就往生西方了。我们家下之所以不能往生西方，不能够明心见性，不能得到真正解脱，就是因为多生的业障，那些冤家债主的牵缠，加上今生所作一切种种的违背良心的事干，变成障碍了我们。那如果我们有机会生在佛世，当然最好的亲自见佛亲近佛是最好的，就算不是的话，我们亲近那些善知识良师益友，对我们都有很大的鼓励，开示用教导我们依法修行，如说他修行的话呢，都可以忏除我们多生以来各种的业障，各种的冤家，就可以令我得到解脱了。那大家呢，很多人都拜过忏的，那其中有一部叫做水忏，全名叫做慈悲三昧水忏。那这个水忏呢，很多人就误会，因为你用水用得多嘛，浪费很多水嘛，你咪要拜个水忏啦。其实唔系咁简单嘅，所以呢个水咧就系洗冤结、解冤仇，系完全由呢个三昧法水。咁啊，因此咧就拜呢个水忏。嗱，咁呢个水忏嘅缘起咧，你都可以大家睇下嘅。就算你未听过呢个故事，你请呢个三昧水忏开台就有个缘起嘅。这个缘起就是讲这个悟达国师的事。那讲悟达国师，他称为国师，是皇帝的师父，就是国师。那么当他未曾飞腾皇达的时候呢，那他有一次呢就在一个庙里面挂单，就是一个普通挂单和尚，但他又很有善心，很有慈悲心。那么同住呢，就有个同参师友啊，就生多好多个病，又有皮肤病，身体好多病啦，咁就冇人理佢，就冇人照顾佢，就好痛苦。咁呢个五大国师啦，就是、一种慈悲心啊。咁大家都系出家人，都系啦，冇呢个家庭，咁冇眷属嘅，都喺外边挂单参学，咁有病。诸多不方便都是痛苦啦，那么这个悟达国师就很细心这样照顾他，那知道每天他三餐要吃的，你都招呼他，喂给他吃，跟他洗衫，如果是抹身，那么总之服侍得他呢非常的好，细心体贴，就是说那么见到呢这个病的出家人呢，他就好翻啦，嗱咁啊好翻啦！我哋出家人挂单就叫做云水生涯，好似同嗰啲云嗰啲水咁样咧，响个天飞啊飞啊，啲水响个海市流啊流下，即系冇停嘅。我哋今日去呢处挂单，咁啊可能住几日咧，觉得啦已经咧所学已经完啦，又去第二处参学，又第二处挂单噶啦。咁呢一位病嘅出家人咧，要离开啦。等我临走前啊，佢就同特国师讲，佢话我首先就多谢你咁多日照顾我，我身体健康啦，我要离开啦。个但咧，我就会睇相噶噃。佢话我睇你个相啦吓，都唔系池中物啊，唔系简单。佢你有朝一日啦吓，你可能咧真系啊， 好有名望，好有身份，好有地位。但我哋睇到你啦，到嗰阵时咧，你有一场好大嘅灾难，一般人帮你唔到嘅。个你好痛苦嘅，个你呢个灾难，个为着咧我报答你呢次帮我嘅恩啊，个嗱，如果我话俾你听，你有咩灾难嘅时候咧，你将来飞腾旺达，加上同时有灾难咧，你就嚟揾我。咁去边度揾我？去四川啊，某个地方有一个山，佢话两山脚望上去有一间屋仔，间屋仔两边咧有两棵松树。就是我要住的地方，你就可以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你。那这位病的发出家人走了之后呢，那么果然他知道足以行运了，他机会到了。那么当时的皇帝呢，就拜他做国师，即是拜他做师傅，那么国家的师傅，那么即是国师了。那么皇帝见到他呢，都要叩头顶礼尊重。咁以一般嚟讲咧，佢哋应该咧好得意噶啦。咁啊，再其次就系呢个皇帝咧，为咗尊重呢个师傅啊，佢哋搜罗全国最靓嘅沉香木啊，沉香咧好名贵噶，普通咧唔系咁容易都揾得到噶。沉香即系佢哋沉水香，你抌落嗰啲水嗰度啦，水缸里边咧，你话佢沉啊，佢就沉唔到底，沉得一半。你话佢唔沉啊，佢就沉咗一半，即系等个水缸啦吓，佢就沉咗一半又唔沉到底，系半沉半浮喺呢个中间嗰度，所以咁啊叫做沉水香。嗱呢种香咧，喺世界上咧就好名贵嘅，系好难要揾到啦吓，一堆嚟做一张椅嘅。嗱咁呢个皇帝徒弟咧，要尊重师傅啊。他就派那些人呢，在全国国家里面收集这个檀沉香，就做一张太师椅，很多人都见过太师椅的了，都几阔啊，可以打坐非常好，有 iPad 的，应该就打坐很舒服。那么送一张太师椅用沉香木做，我早就送给他。那由于沉香呢，我都讲过很难得的，那这位吴达呢国师啊，佢一收到呢张沉香嘅太师椅咧，佢突然间就飘飘然，佢生个欢喜心，好似以为自己啦吓，就好了不起啦，生咗个自高自大、自傲，以为了不起嘅心。因为呢个自高自大呢个心一生咧，嗰啲业障就嚟啦。咁冇几耐咧，佢就生个人面疮。在个膝头哥那里的，那么你生个疮普通就好小事啫，或者搽啲药膏啊，咁啊应该就冇事噶啦。但佢呢个系人面疮，佢呢个疮咧虽然系一个疮，但佢系人嘅面，直情一个人嘅面，有眼地、有鼻、有耳仔、有口，总之咧成个人嘅面咁个样子嘅。咁啊就痛起嚟啦，痛到佢真系痛到失咗魂嘅。嗱咁啊，皇帝为着佢呢个师傅呢种病啊，请尽全个国家所谓嗰啲国医啦、嗰啲太医啦，有一般嘅作为医术嘅高手都请嚟睇过佢，就冇一个人咧能够医得佢到，每每就痛到佢失咗魂。咁啊，在呢个情况之下咧，佢自己咧都觉得啦吓。当然好唔开心，好难过啦。佢突然间就想起呢位曾经服侍过嘅出家嘅同参，临离开自己嘅时候讲过，佢话有朝一日会飞腾旺达，嗱已经成事实啦，讲中咗啦。佢再同时在飞腾旺达之中咧，突然间咧有一种灾难，令到自己咧。是很难以接受的，令到自己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亦都事实呢，生了个人面疮，痛到又红又肿，又没出中的药膏，那些内服的药都没法子将它打消，也只有痛，一痛就痛到失了魂。那么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離開他這個皇帝的徒弟，就去四川，根據這個病的同參所說，去到某一個山的山腳向上望，真的看到有一間屋，間屋仔兩邊有一棵松樹，一邊一棵，咁啊證明佢所講啱，以為就揾到啦。咁我就順咗嗰條路咧就上山。點知佢一上到山頂咧，佢呢個曾經照顧過呢個有病嘅同參咧，早就企喺門口等佢啦。佢話：同參啊，佢話我知道你今日會嚟揾我噶啦。佢話唔緊要，佢話你唔使憂心。佢話你橫跌成日行路，嗰時冇乜交通，冇車坐噶嘛。佢你行咗一日路，你當然好辛苦噶啦。咁不如咁啦，你今晚你食下饭，好好地啦，休息一下，我听朝先至帮你医啦。咁你唔使忧心，包你听朝就冇事。咁啊安慰咗佢啦，咁啊好安心，咪食咗饭啦，咁啊洗个面咁就瞓觉啦。嗱，咁啊第二朝咧，佢嗰个同参嗰嗱佢嗱，我话俾你听，你向呢处向后山行，你话行到呢个后山背后咧，就有一个水潭。即是有一个装水的好像一个小小的池塘仔咁样池仔咁样装住一潭水的。你就可以将嗰啲水呢洗下你的疮，咁你的疮呢就会好返㗎啦。你的疮呢就完全呢问题都冇㗎啦，唔会痛苦，你的疮都冇咗㗎啦。咁呢个吴达国师就根据佢所指示就行到个后山，就果然见到呢有一个水塘，装了一塘水，旁边有一个石啊，好像一张凳咁俾佢坐嘅。我坐个石嘅地方咧，就准备拿嗰个石头哥，就去洗，搵啲水洗呢个疮啦。咁啊，正在将要洗嘅时候，呢个疮就会讲话添噶。佢话唔系洗住，佢话你唔好洗咁快。佢话佢都话同你讲，佢你有冇读过呢个《后汉书》啊？咁啊，我读过。你读个《后汉书》有冇一段叫姚昂杀曹操呢个故事咧？佢话我都读过下呢个故事，佢咪读过就得啦。佢我话俾你听，袁昂杀曹操啊，就系当年呢个袁昂同呢个曹操咧，两个人都系照服侍呢个皇帝做官。可以讲当时呢我哋两个人啊是这个皇帝的左右手，好像左右丞相这样，都是在一人之下，在万民之上，我哋两个人扶持呢这个皇帝处理国家的大事。但是呢这个元王呢就呷醋啊，成日在这个皇帝的面前呢就讲呢个曹操个坏话，嗱咁啊初初一两次咧，咁啊皇帝都系一个大量做到皇帝管理一个国家都唔会咁小气嘅，都不以为意啦，听嗰就算啦。佢由先至长期咁就不停咁喺皇帝嘅面前啦，讲呢个曹操个坏话咧，嗱咁啊讲得多啦，呢个皇帝都会相信啦喎。咁有一次直情啦吓，仲严重到啦，你讲我呢个坏话，曹操坏话，令到个皇帝将呢个曹操咧系腰斩。嗱，咁啊腰斩咧就响呢个腰啊，一刀咁样斩落去，咪成个人两截噶咯，即系上身一截就下身一截。咁啊，同时咧佢就搵啲斩之前啊，搵啲漆油都搽嗰张床嗰度。佢一刀斩落，佢斩断咗咧。一方面就掹咗下边嗰只脚走，掉咗嗰只脚；一方面咧就搵人扶高呢个上身。咁然后个伤口啊，就响呢个胶漆嗰度咧黐住、焗住，变咗呢个肚里边嗰啲五脏六腑咧就焗住响个肚里边，唔流得出嚟，但系又唔可以即刻就死咗，咁啊就好痛苦，系咁样痛痛痛。就痛到啦吓，系咁啊，就更生咁咪死咗。咁当然呢个曹操咧就死得好冤枉啊，就想报仇。但系咧呢个袁王咧，佢又算系有啲善根，佢知道自己做咗呢件事做错咗啦， 咁佢就從今以後咧，佢就出家，唔單過一世，佢出家仲係一個咧嚇好有修養嘅高僧。呢世之後連續十世啊，佢都係做一個出家人，都係做一個咧係持戒精嚴嘅高僧。咁啊，既然你係持戒高僧啦，就好多嗰啲护法善神咧系拥护佢嘅。当然咧，呢、這个冤鬼咧就揾佢唔到，亦都奈佢唔何。个后来啦，呢、這个高僧咧有一种在春风得意啊，忘记咗佢自己，有啲好处咧，佢就变咗生个欢喜心。因为呢个欢喜心一生啊，我就可以成开二十啦。佢我家话俾你听。他说愿王就是你了，他说朝错就是我，他说你当年在皇帝面前讲了很多坏话，结果我就含冤而死。他说后来你十世为高僧，他说我奈你不何，很多护法拥护你，我没法子得报仇。他说今世你封为国师，又送你一张咁好咁难得咁名贵的沉香太师椅，你生个欢喜心，以为自己了不得啊！咁因此我就乘虚而入，就可以寻仇。大家都好彩，佢话呢个家乐家尊者啊，就系、是、你所服侍呢个病嘅同参。他是家乐家尊者，是罗汉，他明白我们的情况，就替我们解冤。他说我啦，你只要将这些水洗我这个仓，我这个仓就没有了。他说我家话就讲完，你可以洗仓了。那他说完呢，那他真的洗仓了，那水一倒就拿得很痛，痛到他都晕了。咁究竟晕咗几耐咧？佢自己都唔知啦。咁后嚟醒翻嗰阵时咧，周围望下，咁啊呢个三昧水潭，呢、這个水潭咧冇咗啦。咁啊想话翻去多谢呢个家乐家尊者啦。咁行翻前山咧，呢间屋又冇咗啦，呢、這个松树又冇咗，即系冇咗呢个标记啦，乜嘢都冇晒。咁啊，证明咧系家乐家尊者嘅事业嚟到解佢哋嘅冤仇。嗱，呢个故事咧，我常常都讲啊，佛教嗰啲故事即系话姻缘咧，就唔系话好似贪好听听下古仔咁嘅。其实每一个故事，我哋话姻缘都有佢一种咧好大嘅教训，要讲得开示我哋嘅。嗱，第一。我哋就唔好做呢个结冤结仇嘅事啦，即系修呢个忍辱，要忍耐啦。嗱，咁啊，第二，我哋修行人唔好退心，唔好生个欢喜心。就算你点好个环境，点好个遭遇，你都唔好自己以为了不得，以为自己咧好似好有道德，因为你个心念一动，你嗰种欢喜心一生啊！有一种我慢，有一种我见，有一种傲慢，咁啊，嗰啲冤家咧就会嚟得光顾你，会找你负气噶啦。嗱，好似五达国师，佢十世为高僧啊，持戒精严，有修行，有道有德，所以嗰啲护法善神都拥护佢，变咗嗰啲冤家债主啦吓，都莫奈佢何。可惜。他一念欢喜心变成高傲，以为自己了不起，因此那些护法善神就不是几咩了，对你拥护这个力量就没那么大了，因此那些冤家就可以乘虚而入来到报仇。从这些这样的故事因缘讲，我们拜忏最紧要咧，自己有一种信心，所以有一种咧善心，有一种恭敬心。如果你冇呢个恭敬心咧，咁佢呢个功效都系有，就冇咁大嘅。 所以凡我哋无论读经又好，拜忏又好，你认唔认识里边嘅意思唔系问题。你最紧要你就好好地咁样拜，你系念嘅，你就好好地咁样念，一句一句唔好贪快。你能够念几多句，你就念几多句。你能够啦吓，拜几多拜，你就拜几多拜，唔好贪快，唔好贪多。最紧要咧就要至诚恳切，所以印光大师讲啊，佛法系从呢个恭敬中求，你想得到佛菩萨对你嘅感应啊，对你嘅加倍护法善尘，对你嘅拥护，咁你就一定咧以用呢个恭敬心去念佛又好，拜忏又好，诵经又好。你个恭敬心一发啦，咁啊诸天护法事神就一定咧系会拥护你噶。所以呢啲故事因缘咧讲出嚟，你哋千万唔好当去听古仔好听啊，提下神啊嘛，唔系嘛？其实我哋呢个故事嘅内容啦吓，对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都系有好大嘅启示，有好大嘅教训。我哋每一个佛弟子能够依照呢啲古来大德所讲嘅说话去做，你一定得到呢个佛法嘅好处。嗱，咁喺啲大德高僧嘅面前，多亲近、多研究佢嘅说话嘅开示，都尚且得到好处啊！更何况我哋能够请佛住世，我哋得以亲自来到亲近佛，所得的好处呢是更加是不可思议啦。所以第七呢就要请佛住世。能请佛住世呢，讲到这里呢应该呢算是呢讲完。那就是等第八，就是常随佛学。那亦都可以讲呢，第六是请转法轮啦。第七请佛住世嘛。咁请佛住世，就当然就请佢转法轮，同第六嗰一样啦。嗱，咁啊第八咧，常随佛学，就揾呢个好个老师。我哋既然信佛，既然学佛，就以佛就为师啊。既然我哋以佛为师咧，我哋要常随佛学。佛本身系个太子嘅身份。咁佢都能够看破放下去出家修行，我哋应该都要学啦。佢係太子喎，佢係未来个皇帝嚟㗎喎，咁佢都能够看破呢个名利，看破呢个红尘，发生出家。咁太子以下就算我哋人世间嗰啲普通嘅子民，你几大嘅权，几大嘅财，你几时威得过呢个太子呢？咁太子都尚且咁牺牲放得下去出家，我哋普通人就当然更加要跟佢学咯。嗱，咁佛出家之后，佢响雪山六年苦行，每日食一餐麻，食一餐麦，可以讲乜嘢营养都冇嘅，挨到那皮黄骨瘦啊！好多人睇过释迦牟尼佛。咁啊，六年苦行嗰个相好真睇过啦，得翻咪排骨嘅啫。嗱，咁呢种咧，我哋学佛嘅弟子啊，唔好话收乜嘢苦行，就算就普普通通嘅咧，生活上嘅需要啊，衣服上各种嘅穿着啊，一切之一切咧，可以过得去就通过噶啦。唔好太过要求太好，唔好要个要求太高啊，太美丽。太繁华是不好啊，所以这些都是要跟佛学啦。哪知道佛雪山苦行六年成道啦，佛成道主要就是教化众生。那这些我们要跟佛学啦。那佛的慈悲利益一切众生，那我们要跟佛学啦。所以常随佛学，凡是佛的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每一个动作，我哋身为佛嘅弟子，不管在家弟子、出家弟子， 都要常随佛学，亦就揾到个好老师。我哋学佛啦，当然揾到个好嘅正知正见嘅老师来到啦吓，开示我哋，帮我哋嘅道心咧系精进。嗱，咁我曾经亲近个台湾道元老法师，好多人都可能见过呢位老人家嘅，我系佢个学生。今日佢同我哋讲课咧，佢话现在嘅佛教啊嘅精华就系八个字。咁点解咧？本来佛教咧就有好多宗，就有好多派嘅，啲律宗啊、净土宗啊、禅宗啊、天台宗啊、花严宗啊，每一宗都有佢本身嘅学术嘅理论。亦都每一宗咧都有去教人家点样去修行嗱，咁啊，但系咧其他嗰啲宗啦吓，已经咧慢慢咧全部失传噶啦，因为修行亦都唔容易，理解亦都唔系咁容易啊。嗱，加留低呢八个字咧，就系可以讲系佛教嘅精华，再没法时期。咁啊，边八个字啊？就系戒杀、放生、食素同埋呢个念佛。咁呢八个字咧，系今日末法时期啊，系佛教嘅理论行持嘅精华，亦都系个成绩啊。点解咧？我哋真系做到戒杀、放生、食素、念佛，咁就肯定咧系往生西方。这个就是你的成绩咯。那么这八个字，第一就是戒杀，这个问题我讲过很多了，我都说了我讲经几十年没什么好供养，最最希望大家呢不要杀生，要用放生，因为杀呢是我们人世间一件呢是最残忍，是最不人道、最没有道德的事。你自己就活命，要保养身体，你就将它来作战。例如我们有什么好事，在这个酒楼大排筵席100位、200位，在这个大厅里面干杯，个个都高兴列彩，你有没有拧转面望下个厨房啊？你今晚所订的菜通通都离不开这个畜生啊，好像说乳猪 其他那些鸡啊、鸭啊，还有这个虾，通通都是三晚为你这100-200位的酒席啊，通通都被杀分享个地下那里啊。那你们就干杯庆祝，那么他们呢就受罪啊。事物上你做个良心上你比一比，你又点忍心呢？所以啦，好多好多个好事饮咗呢杯之后呢，呢一家人呢就有好多个灾难啊，或者病痛啊，或者老人家唔在啊，都系由于啦呢啲所谓啦嗰啲冤债啊嚟到呢搵你麻烦啊。嗱，咁如果你摆呢个斋嘅呢，冇事啊，又冇杀生，你又冇害命，系菜蔬系豆腐之嘛，冇嘢噶，你就冇咗呢个杀业，就真系只有啦吓，系全部都系好事啊，全部都系啦，大吉大利啊。所以我哋第一咧，最紧要咧就唔好咧杀生，要戒啦。咁因此我屯门啊，有一大力水手。咁佢开张嗰阵时，佢就揾我去耍证，咁就秀彩人情咧，写副对俾佢，我就写咗余数就天福慧，戒杀就最慈悲。咁我哋呢两句话几好，我又亲自写俾佢嘅，佢就我嚟做招牌印卡片，都印埋上去。咁后来佢哋要求我，如果佢开分店啊，可唔可以再写？我冇问题，我你开几多间， 我有生之年，我就照写啲嘅对片嚟。咁后来佢原来开一间，我就照写一对，冇问题。咁我哋做生意咧，我如果你开酒楼，我绝对唔会恭喜你。你开斋菜铺，你所赚嘅钱就系菜蔬、豆腐，你赚几多冇问题。其实佢家好生意啊，真系咧。一日三餐啊，早市就系早茶啦，午餐啦，下午茶啦，晚餐一日四场啊，场场都满座，场场都爆满啊！你想搵张台坐都几难啊！咁啊，证明啦吓，我哋呢个斋菜咧就好过其他，所以我哋学佛嘅人，第一就要戒杀，真系千万唔好杀生。可以讲包你都长福长寿。嗱，咁啊，唔杀生之外咧，从呢个积极嚟讲，我哋消极就唔好杀生啦。嗱，从呢个积极嚟讲，就仲要放生，即系将我哋所得嘅钱，无论多少啦，啊，十蚊又冇问题，一百、一千、一万亦冇问题，随个人嘅力量。齐个人嘅能力去做多少，总之你能够做就好过唔做。但例如十蚊，本来啦卖海鲜啊嗰啲，今日买十蚊就冇得买嘅，可以讲就冇咁平咯。海鲜，嗱你喂金鱼嗰啲红虫啊，虽然大家识噶啦，金鱼缸喂金鱼啊，卖嗰啲红虫啊，嗰啲红虫两三蚊一包啫嘛，搵块蕉叶包住。嗱，紅蟲咧，你唔好睇佢好幼，好似頭髮咁幼嘅啫。但佢都有生命噶。我哋倒落個金魚缸裏邊咧，條條都會游水噶，唔係死咗噶。你睇住佢游水噶。嗱，咁佢會游水就有生命啦。嗱，咁你一兩三蚊銀錢買一包嗰啲紅蟲啊，可能有真係幾百條、上千條都有。咁你嗰兩三蚊咧，你就放咗啊！咁啊，成千条嘅生命，咁啊，生命无论大细，大笨象咁大个身材，佢又系一个生命，亦只系死一次，一个生命。嗰条红虫啊，咁啊咁幼细，头发咁幼细，得个一两分咁长，佢就系一个生命啊，亦系死一次啊。咁所以我哋放生咧，就无所谓平贵。钱的多少，总之是生命，你能力多，你咪买多几只，或者买啲咧系好啲嘅，贵啲嘅都冇问题。如果你能力唔够，你咪两蚊三蚊买一包红虫，抌落嗰啲水嘅地方，嗰啲坑渠嘅地方，你放咗佢，一样系功德无量啊！你就放嘅时候，你唔需要揾出家人，你就帮佢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念多几次三皈依，以共咧同佢念几遍往生咒，念几句阿弥陀佛，愿佢往生净土，脱离畜生身，咁就得噶啦。咁所以我哋从呢个消极嚟讲，就自己唔好食啊，要戒杀。从呢个积极嚟讲咧，我哋仲要放生。咁既然有戒杀，有放生啦，咁第三梗系就食素啦。第六个字，五六两个字，就食素咧。嗱，咁呢个食素咧，就有啲人就唔明啊。我食斋噶，其实咧食素同食斋咧就有啲分别噶。你哋一般人唔食肉，只能讲话食素。素就清净咁嘅意思，佢哋素啊嘛，所以话素衣服就即系都冇咁多花花碌碌，冇咁多花草，就一块白布嚟嘅，有一黑布嘅啫。咁啊，佢就素服咧，系好淡薄、好清净嘅衣服。嗱，我哋唔食呢个分腥，唔食呢个有血嘅动物，咁啊够清净啦。所以因为佢哋食素。咁如果食斋咧， 以我哋呢个定义嚟讲啊，就一定要过午不食，就名为叫做斋啊。所以我哋好多人受过呢个八关斋戒，有八条。咁啊，最后咧，唔知第八嗰条咧，就叫做过午不食，就名为佢哋揸出佢哋八关斋戒啊嘛。呢八条咧，又有戒，又有斋。咁就叫做八关斋戒，呢八条咧就关闭啊，呢八种嘅罪过，咁就叫做八关斋戒啦。咁所以我哋凡系能过午不食，先可以称为佢哋食斋。如果你唔能够过午不食嘅咧，就只能够话食素，就呢个就系斋。如果呢个素咧个分别嘅地方，例如即系有啲食呢个六斋人，好似今日咧。这个月就少啊，越少啊，越少就冇三十嘅，就喺廿八、廿九咧，都系六斋日中嘅两日。咁啊，好多嗰啲居士咧，就守呢个六斋日，即系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同埋呢个廿三。咁啊，最后咧就系呢个越大就系廿九、三十，越少就系廿八、廿九呢几人咧。佢就過午不食，唔單話食素咧，仲過午不食，咁啊叫做六齋人。凡係能夠過午不食嘅，就稱為佢哋食齋。如果唔可以過午不食，但你唔食肉，你唔殺生，就叫做食素。素者清淨咁嘅意思，即係冇咁多嘅血毒，冇呢個畜生嗰啲嘅血毒啊，你個腸胃都清淨啲啦。所以咁咪明白叫做素咯，咁其实咧食素啊系一件好事嚟噶。嗱，我哋今日咧，因为好多世界上唔系一个地方，世界上好多人咧都食素，不过佢哋冇咩宗教信仰啊，就因为咧生活环境太好，嗰啲脂肪太多太肥啊。嗱，咁啊肥咧就惹到好多个身体健康嘅问题，所以好多人咧佢系食素。佢就唔係食齋，總之係唔食肉啦，就係食青菜啊，係食薯仔啊，食豆腐咁啊，就食素，係一件最好嘅事嚟噶。食素可以令自己嘅心咧係清淨。咁既然又戒殺又放生，當然就包括食素啦。你都唔戒，你又戒殺又放生啦，咁當然你嘅心梗係食素啦。嗱，咁啊，最後咧就講念佛啦。从我哋佛法呢个理论讲咧，念佛就佢哋正行、戒杀、放生、食素，就佢哋助行啊。无论你任何第一宗，包括律宗又好、禅宗又好、净土宗又好，乃至到天台宗、花严宗、密宗，每一宗里边。除了教你依他本身的宗的修行之外的方式之外，那都是主张呢是食素，都是主张呢是戒杀放生的。那所以念佛就净土宗的正行呢，你都要帮助他。如果你那头念佛，那头又大大便喝回几杯，那是不是你的佛又怎样可以念得好呢？就肯定念得不好了，就不是容易往生的。那你念佛就为真正的修行，就是你的兴趣和念佛有缘，你的兴趣喜意念佛是你正式的修行方法，就是念佛。但你要找你帮助他嘛，我们就戒杀放生和食素做个助行。那么正助两种行门都具足了，那你就变了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啦。所以我个老师道元老法师咧，佢话啦，在呢个末法时期，佛法渐渐咧就衰灭，佛法亦都渐渐咧系失传灭亡。咁呢八个字咧，可以讲就系佛教嘅精华。每一个佛教徒，无论在家有，当然指呢个在家人多啦，我哋出家人大体上嚟讲咧。都是食素，都是戒杀。当然是讲这个在家信徒多。 每一个在家的信徒自称为三宝弟子，你们应该呢对这八个字啊好好地呢去学习，如果呢实行，要戒杀，要放生，要食素，要念佛，你这八个字做得到啦，咁真係恭喜啦。咁阿弥陀佛呢就一定啊就係接你往生，这个肯定，因为你食素，你戒杀放生呢就冇咗呢个杀业，畜生同埋今生嘅杀业呢都可以消除。咁呢个杀业消除，冇咗呢个冤啊，你啲冤自你啦。咁再加上念佛，阿弥陀佛接引你啦，可以大热往生啊。咁就肯定呢係了脱呢个三界嘅生死轮回，亦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啦。咁所以我哋要常趣佛学，就係佛呢嘅行为，佛嘅品德，我哋呢要跟佢学。我哋唔係一时学，一日学，要时时刻有心之念，由你信佛嗰日开始起，知道你八年归老啊，呢段时间你都要常趣佛学，以佛呢做一个标榜。点解呢？我哋都曾经都讲过，有机会呢就讲下呢个皈依佛，讲下呢个三皈依。咁今日都顺便啦。第一就皈依佛呢，我就可以有个问题，为乜事干我哋要皈依佛？佢有咩道，有咩德可以做我哋嘅师父，值得我哋呀去皈依佢，以佢为师，以佢为依止，做我哋个榜样呢？我就可以讲俾大家听，三皈依皈依佛就叫两足尊啊。那足就脚嗰个足啊，即是手足嗰个足，但是就唔系当脚咁样解喎，就当满足咁样，即系咧呢件事好满足啊，做得好十足啊，咁就叫做足。如果你皈依两足尊，两只脚最尊咧，就唔通噶啦。所以咧就皈依佛咧，就两足尊啊，边样满足咧？喂，边两样啊？就系呢个福德同埋呢个智慧啊！你想成佛，福德智慧，咁啊两样都要具足。咁啊，如果你两样之中有一样欠缺唔具足咧，你都唔可以成佛。嗱，咁啊修福就多结众生缘，呢个肯定噶。你在在处处以呢个慈悲心啊，去化度呢个众生，在在处处你以呢个慈悲心同众生嘅结缘，结呢个财缘或者结呢个法缘都无所谓。总之同人家多结啲缘，你就增加你个福啊。如果你唔结缘咧，你个福就唔得增加啦。所以我哋七十五盂兰盆共争，就是希望自己啦，为嗰啲先人，为自己咧，系增加啲福报。嗱，咁啊，智慧咧就系、是、亲近嗰啲善知识，亲近古来嘅大德。我哋亲近呢个善知识，例如释迦牟尼佛，佢未成佛之前，生生世世啊，亲近过好多嗰啲古佛大善知识，去听经闻法，自己咧去修智慧。因为有智慧，先至可以断烦恼啊！有福德，先至有得享受。如果你有福冇智慧嘅话咧，咁虽然你有得享受，但你好愚痴啊，不明事理，不明邪正，乜都分辨唔清楚，变咗行为就会乱嚟啦。原因就冇智慧。咁如果你净系有智慧，你冇福德咧， 咁亦都好痛苦啊！一世人可以讲咧，全无享受。咁所以我哋佛教都有句成语啊，佢话罗汉就托空钵，大象就挂璎珞啊。一只大象即系咧，俗语话大笨象啦。咁佢好有福、啊，佢就挂璎珞啊。所以嗰啲咩啊，钻石啊，珠宝啊，一串一串都穿得好靓，俾佢戴，俾佢挂，又几有福。人都未必有咁好啊，佢能够有，佢哋有福。嗱，点解罗汉托空钵呢？虽然罗汉有智慧，断烦恼，可是佢冇福啊，冇收到福，即系有智慧断咗烦恼，佢冇福到咧。冇有外面托钵化石，都系空钵而回，冇人布施俾佢啊！嗱，咁呢个故事咧就咧，从前有两师兄弟，咁啊共同喺个茅坡里面修行。嗱，两个人修行个方式就唔同，虽然都系佛法啊，但系个师兄咧就修福多过修智慧。即系结缘啊、布施啊，咁呢啲咁样嘅工作咧，佢哋做得特别多。对于修智慧咧，佢哋修得少啲。嗱，我呢个师弟咧，佢就啱调转嚟，佢修智慧用功就多啲，佢修福嘅时间咧结缘嘅时间少啲，所以佢修智慧修得多。就可以断呢个三界见思烦恼，得到了脱生死，正出世阿罗汉果，系为三界嘅圣人，受全三界嘅众生咧系尊重恭敬供养。但嗰个师兄咧，佢因为修福啊，冇修呢个智慧，冇波野智慧，佢个烦恼。就冇法子團，由於個福報太大啊，難免在呢個享福期間咧做錯事，結果墮做畜生，做一隻大笨象。咁呢個大笨象咧，唔係普通大笨象喎，佢因為有福啊嘛，啫，就做呢個國王嘅座駕。嗱，咁啊，舊時嗰啲皇帝咧，嗰啲大官咧，舊時冇私家車噶嘛，咁啊以咩交通就係騎馬啦。或者其实大笨象其实啲畜生咧做嘅交通工具嘅，咁佢哋做咗国王嘅座驾交通工具，咁当然咧就有专人日日同佢冲凉，洗得干干净净，一串一串嗰啲珠宝挂喺佢身上，可以讲佢所挂嘅珠宝咧都系价值连城啊！我哋普通人都冇咁嘅本事啊！佢有佢咁嘅福报，咁啊佢呢个师弟修慧不修福咧，佢成咗阿罗汉啊，就依规矩就中嗰度托钵化石噶嘛，出家人自己唔开火嘅，呢啲系原始佛教规矩，每日都系托钵，佢咧唔会咧系开火，唔会自己煮饭嘅，一定去外边咧系托钵，咁就变咗啦吓。佢每日啊，中午以前去外边托钵，但系咧长期以来都系化唔到缘嘅。可以讲就成日都系抵到饿嘅，因为我哋食一餐噶嘛，系降不食噶嘛，原始佛教。咁罗汉都不能免啦。嗱，咁啊罗汉咧，以我哋佛教呢个教义讲啊，佢止惑嘅烦恼断咗。但系佢未曾入灭之前，佢父母所生佢呢个身体咧，依然系存在噶嘛。咁既然有呢个父母生佢呢个身体存在啦，未曾入灭啦，咁佢每日都要食嘢去维持佢呢个生命噶嘛。咁所以佢每日佢托钵，但每日都空钵而回，就变咗佢有啲唔忿气啊。佢话我正到阿罗汉果。我是人世间的福田，哪一个人供养出家人都已经福德无量了， 何況供養一個是證到阿羅漢果的出家人呢，就更加福報無量。那麼為什麼我每天出個托缽都沒有人供養我，我天天都是空缽而活，那天天都是要捱飢抵餓呢？他們有些不是很憤氣，不是很開心，他好，他說我要見這個皇帝論下道理。那為什麼你這個國家那些人不懂得信佛，不懂得供養三寶？他說我要去論理一下。他就去到個 皇城，皇帝住在皇城裏面，說不是皇城呢，是皇帝的城門，皇帝的城，他住在裏面。那為什麼一去到門口呢，一未入城是一隻大象，那隻大象呢非常吃得肥肥白白又飽滿，可以說呢看不到排骨的，那真是夠肥啦。他再看一看呢，原來這隻大象呢掛滿一串一串的金銀珠寶。那為什麼他這麼大的福報啊，我自己這麼差呢？當然吃的吃好的，有人服侍他這麼大方。那因為證阿羅漢果就有神通的嘛，有天眼通，有他心通，有宿命通，有很多時候六種神通都具足的。他就運用他那六個神通都觀察一下，看看這個大象前世做了什麼事，今世享大的福。他入定一觀察，原來這個象呢就是他的師兄墮落的，他師兄再生跟自己一起修行，他就修福沒有修智慧，智慧少，不能夠斷煩惱，還是生死輪迴，反而就做畜生。由於他修福太大了，那就做了這個國王的座駕。所以國王的座駕當然是不敢輕慢，特別有人敢每天跟他洗澡洗得乾乾淨淨，給好東西他吃，他絕對不怕他瘦的。又掛金多金銀珠寶，就福報好大。咁從此佢就明白到啊，就算係出家人、修道人，修福亦要修慧，修慧亦要修福啊。有福冇慧就大象掛璎珞，如果有慧冇福咧，就羅漢托空盤啊。咁你又唔想羅漢托空盤，咁咪亦都唔想大象掛璎珞咁大福咧？你哋只有咧兩樣都要平衡去修持發展。嗱，咁我哋教主釋迦牟尼佛，佢福德智慧兩種都具足圓滿啊，兩種都冇欠缺。無論世間出世間，佢呢個人間咧係最高，佢呢個人間咧是最伟大，我们可说的他在天是为天中之尊，在人间他是为人间之尊，在出世的圣人好像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亦都是圣人中的最尊，所以十法界之中以佛是为最尊。既然以他为最尊，具足圆满福得智慧，所以我们第一就要归依佛，就是以佛为师了。那么归依佛有什么好处啊？我们跟着三归依佛，归依佛就不堕地狱。那么地狱的痛苦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应该了，就是多生多世多劫啦，今日啲灯好光啊，啲灯啊，系咪开咗呢啲灯啊？咁啊，就变咗啦吓，佢好痛苦，嗱佢好痛苦冇计啊，佢都要接受啦，系嘛？咁啊，所以咧，要我哋归依佛咧，可以嚟地狱苦，点解咧？地狱之因就系贪心重啊， 逢是这个人贪心重，就是为地狱之恩，即是说贪心就贪这个财色名食罪。这五个问题呢，古德说就是地狱五之根。为什么这个地狱永远都不会冧？这个地狱为什么永远都可以撑起来不会冧呢？就是这个财色名食罪，这五条柱将它撑起来。那如果这个人不贪心，这五样东西他不贪呢，他就不会堕地狱的。因为他贪这五样东西就是地狱之恩。那如果他归依佛了，他就听佛开示了。那佛的人两足尊，福德智慧都齐全，无有欠缺啊！我哋佛弟子都系同佛一样，你想学佛咧，咪上住佛学啊嘛！学佛个福德，学得点样修智慧，你就同佛一样学修福德，学修智慧啊！你既然有智慧，你肯定就唔会做罪过，明白咩佢哋邪正，咩佢哋因果，咩佢哋是非，都系有智慧咧。是明辨而来，那你有智慧明辨这些因果是非邪正，你就不会做罪业。明白一切都是如幻如化，明白到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化，你不会贪求，你不会追求，就不会做下这个地狱之恩。所以归依佛就两足尊，好处就不堕地狱了。第二就归依法，法就是佛所讲的，佛出世就是讲经说法，对什么众生的根基佛就讲什么法，总之是对机而说，绝对不会错的，绝对不会令你听到了好像没什么心机，肯定你听了佛讲经说法就一定生一个欢喜心。那么法有什么作用呢？他说归依法呢，就是他叫离欲尊，即是离开这个欲望，即是说慢慢放下。那为什么佛所说的法主要就是叫人家地呢？看得破，放得下，才可以自在走得甩。如果你这样就看不破，那样你就放不下，你就肯定很多的牵挂，你的牵挂太多，你就肯定走不甩了，肯定生死轮回。西方阿弥陀佛呢，你没法子亲近了。我就归依法，明白到一切一切都是幻化的，你就不会追求了。所以我们古德呢，因为他们玉堂禅师，玉堂禅师这个玉字呢，相信很多人都没见过，可能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字，很怪的这个字。通常的玉字呢，就是玉日初升的九字，一个日的尾那个玉字。但是这个玉堂禅师这个玉字呢，我讲出来告诉你，你应该很多人都没听过没见过，是木字边，即是木字部，大家识的啦，看字典就加了这边一个有字，即是有没有个有，你有没有翻工啊，有没有去买菜啊，这个有字。那木字边一个有，大家相信，我问下大家，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字啊？相信不多，就算有都不多，除非是研究这个文字。那么我读了那么多经书啊，我都未见我呢个字，今日就揾师傅啦，就揾字典啦，嗰啲普通嘅学生字典啦，都冇呢个字噶。普通字典只有啲普通常用嘅字，就有啦。咁啊，嗰啲咁深，我今日可以讲就连报纸嗰啲，所以报刊咧写文章啊，写新闻啦，好少用。我睇咗咁多年嘅新闻啦，都冇睇到有呢个字嘅。笑个大开你啊！咁如果要揾大师傅，就康熙字典啦，有呢个字揾木字部， 有呢个字，佢哋音会喐字。咁啊，解释咧都好简单啫，我都唔记得噶啦。咁佢个名叫李旭堂，堂就系功德堂个堂啦，禅堂个堂啦，叫李旭堂禅师。佢一生人咧有两句好有价值嘅说话，边两句？个天下由来兴两地，个世间何苦重连城。嗱，我哋先先咧明白下边嘅一句，咁啊上边呢一句咧就比较咧好明啲啦。个世间何苦重连城？嗱，连城就系价值连城，大家都明白呢个道理，即系咧呢个论双鱼啊，献一粒宝玉，我就即系翡翠玉咧，俾呢个秦王。嗱，咁呢粒宝玉呢粒所谓翡翠玉咧，系通明透亮，冇半点嘅瑕疵嘅，乃至系透无咁幼细嘅瑕疵都冇嘅，咁细嘅瑕疵都冇啊！即系话肯定系百分之一百系通明透亮，呢啲咁样嘅宝石咧系好难得到有嘅，而且唔系话一粒就细个成块喎，咁佢个价值咧可以连续买几座城，咁你话系几贵咧？因此今日叫做价值连城啦。嗱，虽然系价值连城，可是咧，佢都系身外之财啊！就算能够保有归你所得，等你将来百年归老啊，两眼一闭，两脚一伸，你能带得走咩？你带唔走啊！就算话我交代，叫啲仔先同我陪葬，你就整邋遢咗佢，整到坏咗佢啊，嘥咗添啊！即是说呢，我们人世间几十年对于这个功名富贵名名利利乃至到金银珠宝，一切都要看得破才可以放得下，才可以得到自在解脱啊。如果你钱太多珠宝太多，到临走的时候给谁啊？给这个又信不过，俾嗰个又信唔过，就变咗啦，就好多挂碍。咁你挂碍多啦，你就点样可以专心念佛啊？系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净土咧？所以一定要看得破，要放得下。所以话世间何苦得重连城？世间人啊，何苦来哉？咁重视呢个价值连城嘅宝物咧，要看得破。要放得下，将嗰啲宝物，将嗰啲金钱咧，你多做啲功德善事，包括呢个社会嘅善事，好似做老人院啊，安置啲老人啊，等佢享受呢个晚年，唔使唔痛苦啊。好似嗰啲孤儿院啊，嗰啲流离失所冇父母嗰啲孤儿啊，又可以照顾佢，都系一件修福嘅事啊。你将嗰啲钱咧，做呢啲咁嘅事咧。你真的可以生生世世都有福报啊！如果你留多多钱咧，嗰啲钱咧未必令你生就可以得到福，因为你冇做事啊。咁因此话世间何苦得重连城咧？嗱，咁第一句就天下由来就兴两臂，两臂即系两只手臂，即系两只手啦。一般人咧对啲两只手咧唔系几重视。其实两只手咧系好重要啊！我哋唔好讲话太远，就讲到每一个人出世，大概咧阿妈养我哋养到大概六七八个月大咧，呢、这个 B B 开始会坐噶啦，可以开始学爬噶啦，等佢个手脚都硬咗啲噶啦。到嗰阵时咧，你唔使俾佢樽喂奶啊！佢可以揸住个樽啦吓，自己咧饮奶啊！嗱，佢揸呢个樽就点样揸翻咧？用咩就用两只手咯。即系由嗰阵先咁细个做 B B 啊，几个月大，佢就识得用两只手咧去揸呢个奶樽咧，自己饮奶。乃至到慢慢长大读书， 出嚟社会做事，无论你系文职，就抑或啦系做劳工啊，两只手好重要啊！冇两只手点做事？你话文职嘛，咪当年旧时就打字机打字啦，一分钟打过百个字，你冇咗两手点打？嗱，咁啊，今日就揿电脑啦，咁你冇咗两手咁点揿电脑？点揿啊？所以两只手都好重要啊！乃至我哋将来养家活儿做生意，两只手咧系好重要啊！咁啊，呢个故出在呢个庄子。咁有个人同呢个楚王讲，佢话你有一种病，你两只手有病啊！你好地理噃，佢如果你唔处理好啲处理医翻好咧，可能要戒咗两只手啊！佢但系咁有个办法，你可以唔使戒手。佢话有个代价，楚王问佢咩代价？佢话如果你能够看得破睇得开，你唔好管理呢个国家，你将个国家嘅权力放手交俾人，你两只手咧就好啦。所以我而家问你啊，在咁嘅情况之下，你要你两只手啊，还是要你呢个国家嘅统治权呢？咁啊，楚王亦都系讲真话，据实如果佢在咁嘅情况之下，冇咗两个手，连食饭都唔可以食噶噃，所以搵人喂佢都好凄凉。佢在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宁愿保存咗只手，将呢个天下嘅权啊管理权交俾别人啦。嗱，咁由呢个人证明，两只手唔好睇小佢啊，唔好睇轻佢啊。我哋一生人由做 BB 开始，一路至到百年归老啊，生存一世几十年，唔可以冇咗双手啊！冇咗双手真人啦，唔可以生活噶。所以话咧，唔好睇轻。嗱，从呢个佛法嚟讲，两个手譬如咩咧？一只手就譬如福德，一只手就譬如智慧啊。有福德有智慧先至可以成佛，冇福德冇智慧是不可以成佛啊。就譬如我们的人生存在这个世上，冇咗对手，今日点样食啊？点样生存啊？就算有人服侍你，好有福人服侍都麻烦啦。那个人不站起，根本冇饭食，系嘛？所以呢，两个手就好重要。就譬如我哋学佛嘅人，福德与智慧都唔可以少啊。所以我哋皈依法就系咧吓，有福德有智慧啊。听佛讲经说法，我哋修福德修智慧。嗱，我哋有福嘅人有得享啦，有智慧嘅人就可以明白是非，明白因果邪正啊。既然明白因果，就万缘都放得下，睇得开，就冇咁多嘅欲望，冇咁多嘅奢求。咁因此皈依法咧，就系离欲专啦。咁有乜好处啊？嗱，皈依法咧就不堕饿鬼啊！相信法师又唔系一个帮人皈依嘅，都念过呢啲文。而受皈依的人都听过这些这样的话的了。皈依佛就是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就是离欲尊。那离欲尊呢，皈依佛就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鬼。饿鬼的因呢就是贪心，如果呢加上嗔恨，凡人这个人喜欢发脾气，喜欢呢好勇斗狠，喜欢聊事斗非，唯恐天下不乱，样样都要搞下嘅。嗱，呢种人咧，嗔恨心重啊，就好容易堕落做恶鬼啦。嗱，咁如果我哋皈依法，法咧就佛所讲嘅，佢个功能就好似水一样，所以话法水法水啊嘛。 水就可以洗乾淨我們的衣服，我們沖涼可以洗乾淨我們的汗氣，吃完飯洗乾淨我們的碗，是有這樣的功能，水有這樣的功能。那我們的化水佛化的水呢，也都是一樣，它有洗淨我們內心種種煩惱的功能。我們內心有貪嗔痴慢疑，我見嫉妒功高，那麼種種的煩惱呢，你想去除唯有依法修行。佛法就是教我們要慢緣看得破，放得下，你才可以安樂自在。那既然看得破放得下，那還有什麼人我是非啊？那還有什麼親恨啊？所以彌勒菩薩說啊，人被毀謗我、笑我、鬧我怎樣啊？彌勒菩薩說，他就由他咯，你不要理他咯，你什麼事都沒有了。如果你人家鬧你一句，你鬧回十句加倍利息，那麼對方又不憤你，又鬧回你一百句十倍計上去，那麼越鬧你越多，可能打起來添，變成這個冤這個仇就結了下去了，就很難解的。所以我們要收這個忍辱，不要呢動不動就發脾氣，不要動不動呢就好像一下鬧脾氣。所以我們佛教六道眾生裡面呢，有道叫做阿修羅，大家都聽過了。中國說他們飛天，他們飛天阿修羅福報很大，他有天上天人的福報這麼大，我們叫沒有這個天人的道德修養。為什麼呢？他喜歡發脾氣，喜歡打架，喜歡聊事鬥非，常常幫天人打架發脾氣，他們有這個天上的人的福報很大，但是沒有這個天上人那種修養德性，所以他的中國的法叫做飛天，就是有天福，沒有這個天的德，所以他就飛天，就是六道中三善道之一的阿修羅道。所以我們皈依法既然是離欲專，沒有了這個慾望，沒有了那麼多奢望，凡事都能夠得下，看得破放得下，看得開，能夠忍耐，你就沒有了這個親恨了。所以皈依法的好處就不會墮落做這個惡鬼了。第三就皈依生，就是他們重中尊。這個生字呢，你們不要讀皈依僧，不要讀那麼重，你讀皈依僧呢都是沒錯，就變成重音一點，所以我們歸生，歸生那是比較順口一點。歸生叫做眾中尊，在大眾之中呢你是最尊的，出家是最尊。為什麼？因為出家有個六和經，所謂身和同住，口和無爭，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坤。咁有呢个六和，呢六种呢都具足，所以呢个僧团里面呢就是一团和气的，在呢个大众之中呢佢係最尊，係最贵重。咁我哋能够有机会係皈依呢个僧宝啊，皈依呢个出家人，係一件呢係好大福报嘅事。而且皈依僧就为你说法，或者教你持五戒，教你一般佛法规矩的理论，那你能够去到任何一个大众之中，你守这个规矩，人人都尊重你，那么根据你的皈依师父教你的道理去做人，不要行差踏错，不要过分，你就在大庭广众之中呢任何一处人家都尊重你，所以皈依僧呢就叫做重中尊人。什么好处呢？就皈依僧呢就不度畜生的好处。那么畜生大家都知道了， 固然那些冇福嘅咧，就当收尾结果咪俾人家就抛弃啦，车到公路掉佢，又冇人收养佢，又冇人俾佢食，就算唔车死啊，都更生饿死啊，好痛苦噶。所以加呢、這个啊防止肉畜会咧，最近呢个新闻大家都睇过啦。你有畜生之前，你就要定一定。要諗一諗，你是養他過世你才好收養、啊、如果你諗諗下不可以養他過世，你不要收養他、啊、令他很痛苦啊，這個晚景啊很痛苦啊，不多養就算他有病呢，你就跟他看醫生，跟人這樣啊，要跟他看醫生減輕他的痛苦，日常生活呢好的就幫他沖涼，一切一切同个人一样啊！你要谂清楚，你系养到底，你先系好养啊！唔好半路掉咗佢，真系好凄惨噶！呢啲有福噶啦。嗱、啊、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就畜生啊，除咗食同瞓觉，佢有咩啊？食饱就瞓，瞓醒觉当下见到个主人嚟就叫几声，摆下味，即系话喂，够钟食嘢仲唔俾我食？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啊，佢有咩识啊？就系、是、如此之恩嚟噶，所以我哋如果归生宝，你个归师傅同你讲下呢个佛教嘅道理，劝你都戒杀放生，你收好多福，你就唔怕如此，将来就唔会堕落做畜生啊！所以我哋归三宝就有咁多个好处。歸佛是兩足尊，歸化離肉尊，歸生是眾中尊，歸佛不怕墮地獄，歸化不怕墮惡鬼，歸生不怕墮畜生，歸三寶免除這個三惡道的痛苦，這些就是上除佛學所得是最基本的好處。進一步跟我所講的這八個字就是戒殺，就是呢所谓啊是消極啦，我唔殺生啦，但我哋積極再進一步，唔單唔戒殺，仲要放生，咁就將得多餘嘅錢我哋隨份隨力啦，就將我嚟放生。所以呢個問題呢，我最鍾意放生，必咗我做得少，我放生做得最多啦，就係、是、自己呢業障重啊，多病痛啊，最好就多放啲生，咁啊真系包你啦，冇病冇痛啊，佛讲噶，唔系我讲噶。如果你想冇病冇痛啊，唔使时日孭住个药煲嘅话咧，你哋真系要多做啲放生。嗱，咁又戒杀又放生，多人食素啦，咁啊真系保证你啦吓，平安大吉啦。再加上念佛。这八个字做足的话，正坐二行都做足，那么将来呢就一定可以呢蒙阿弥陀佛之引，是往生西方净土。所以第八呢就要常随佛学。除此之外，佛有很多的功德，有很多的好处啊，例如佛他虽然成了佛之嘛，他都不是说不做事的，除了说法度众生，这些就是佛呢是他应该出世要做的事。除了之外呢，他的弟子有什么事呢，他都帮弟子服务的。你有个弟子他的眼呢不是几好，不会穿针，那烂了件衣穿不到针，当然保不到件衣啦。那佛知道见到了，就亲自同佢穿针，穿好针咧，亲自话佢补到呢件稍微破烂咗嘅衣，俾佢着翻。嗱，呢啲就系佛一种嘅慈悲啊！以佢嘅身份，以佢个福德，咁佢都肯咧嚟帮佢个弟子服务，呢啲就值得我哋咧做佛弟子咧，系向佢学习。嗱，咁啊。穿针补衣服都是比较文职工作斯文， 亦都幫我做埋勞工啊！佢有個弟子，自己咧起一間茅棚，自己咧靜修。咁呢個茅棚咧就唔係完全真係茅草嘅，都有啲磚冧下嘅。咁咪即係做泥水工作啦。咁佢呢個弟子咧，咁啊搬磚起茅棚做泥水工作。嗱，咁啊佛見到咧，都親自幫佢搬磚。親自幫他做埋呢個泥水師傅，幫他起埋。咁我見呢啲咁樣工作咧，雖然睇到好似好簡單，亦都舉手之勞。問題就你肯唔肯做，你肯唔肯發心？呢啲咧就係佛出世度眾生一種嘅方便啊！我哋實做佛弟子咧，就應該咧要學習。凡人家就有咩事做唔到啊，我哋都要帮人家嚟做，都系咧结缘啊，都系收我哋嘅善心啊。咁如果我哋唔结缘，你就生生世世咧，所托一切冇人家帮你啦。如果你系多结啲善缘，你乜嘢事都好啦，你唔使出声，到时到后咧就会有人帮你啊。所以呢个结缘修福系好重要，而修智慧咧亦都同样重要啊！所以福德智慧两样都要具足，佛已经具足啦。所以我哋想成佛咧，亦都同佛一样，要常随佛学，在在处处修福，咁啊在在处处修智慧，咁啊福德智慧两种都圆满啦。咁啊，先至可以咧，系究竟成佛。嗱，咁啊，成佛当然系目的就系度众生啦。因为佛法分咧有大乘同埋呢个小乘。嗱，小乘就系独善其身，佢唔度人噶，佢自己咧得到解脱就算啦。所以佛咧就天台宗里边啊，自己大开嘅就叫做。招牙败种，种植物有牙先可以生噶嘛？俾啲火烧焦咗嗰啲牙，佢仲点会生呢？败种嘅种啊，种子种子咬坏咗啦，佢又点样可以生呢？咁即系冇用啦，就违背咗佛啊出世度众生嘅心愿，做咗个自了汉。咁如果人家问点解佢咁自私啊？佢唔发大心啊？其实咧，佢系过来人，佢未曾证阿罗汉以前，佢都系生死六道轮回。咁我家成咗阿罗汉啦，咁啊自己用神通观察六道众生嘅痛苦，真系可怕，生死可怕，睇生死咧，佢都有啲怕怕地。所以他宁愿做了个治疗案，独善其身。咁你生死咧就唔关我事啦，你嘅事啦。因此佛咧称为佢哋治疗案系招牙摆种。嗱，咁啊菩萨咧就唔同，佢就要在在处处咧系度众生。咁啊在在处处咧，不如同众生结缘，负起菩萨大慈悲嗰种嘅责任啊！例如《维摩经》，成部经有十几品，咁啊品品都咁重要噶，最重要嘅就系两句话：为诸众生作不请由，唔使请啊，你自动同佢讲经说法，开示佢，教导佢，化导佢。嗱，唔讲到呢处，因为我只眼咧今日特别怕光，咁啊睇唔清楚个钟。嗱，咁啊，家开始问答嘅时间。 向全位长老请教嘅，就系佛弟子求心净土，如何做到心信、切愿同埋力行？ 好嗱，呢三个咧就系修净土嘅资粮，信愿行。如何做到嘛，就睇你自己啦。 咁你問我，我點可以代表你啫？係你修念佛法門啊嘛。嗱，信就對於呢個淨土法門，你唔好懷疑。我曾經都講過，響呢次有冇講我就唔記得啦。《彌陀經》有兩個有字係好重要。第一個，從事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明又明，又話明佢有一個世界，一個有字咧，叫做極樂國土，係依報嘅有咯。咁啊，祈禱有佛，咁啊，第二個有就號叫做阿彌陀，係正報。咁即係話極樂世界無論正報依報都係實有。《彌陀經》讲这两个有字呢，就是增加我们的信心。凡是修净土念佛门的人，你对这两个有字呢，你千万不要怀疑，一定要相信。那就靠你了，你不信我都没办法的，是不是？所以呢，第一个，第二呢，就愿，就是发愿。你有信没有愿呢，都不可以生世的。好像我们香港若干年前那些工厂大厦，好多人话好似制衣有前途喎，咁啊好多人做制衣咧，好多上咗岸发达添噶啦，或者做电脑零件啊，做手表零件啊，咁啊好多人都发达啊，就系你因为相信，我就发愿啦，我有朝一日，或者我有本钱，或者我集资去开呢种咁样事业，咁啊发达咧上咗岸啦，咁就发愿啦，你唔发愿咧，冇法子去噶。好似我哋人北京万里长城，北登长城非好汉啊！我想做个好汉，你咪去咯，你相信我啦。咁如果你发现去，你如果唔行咧，又系唔得噶。第三就行啦，行即系实际行动。咁啊，信愿行三种都具足，你咪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啦。所以我啲大师讲啊，非信不足以发愿，非愿不足以起行，非持名的妙行不足以尽所信而满所愿啊！嗱，咁啊，信愿行三资粮，系每个念佛嘅人都要具足。嗱，点样具足法？信唔信？你发唔发愿？你系咪实行咧？呢啲就我冇法子帮你噶啦。啊，理论上我讲咗俾你听啦，咁你唔行唔做，我都冇办法噶。所以你啊，点解点可以做得到？就靠你自己啦。所以我大家讲啊，个得生与否系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凭念力之浅深啊！如果你有信心，冇愿行，都唔可以生西方啊！即使你有信有愿，你个行持到到咩程度呢？所以九品莲花都有呢个上下分别啦。一切一切就系话，要靠你自己啊！我哋讲经嘅法师就系教授教学生啊，佢系理论上话俾你听嘅嘢。你做唔做？你行唔行？我有乜办法？所以呢一点咧，就希望你相信，跟住发愿，你愿生西方净土中，跟住就实行，的的确确日日念佛，咁样咧就保证你啊信愿行具足。阿弥陀佛，一定接引你往生西方净土啦。 第二个问题就系、是，怎样可以明心见性？平时应该怎样修行？ 嗱，咁呢个问题又系啦吓，又我答唔到你噶。又嗱，明心见性系一个名词，即系咧我哋开悟，见到自己嘅本性啦。咁啊，点样开悟咧？就靠你自己修持。嗱，咁啊，法门就无量，你可以参禅、参话头、参父母未生我以前，边个系我全位个本来面目？咁家下妈生咗我，我自然系唔识噶啦，系嘛？起码家下听经咁多人都认识我全位啦。家下讲我阿妈未生我以前，我系点噶？我是做紧乜嘢嚟？你参究呢个问题，如果你参得，哦，原来父母未生全位以前咧，全位系咁样嘅，得你就可以用你明心见性啦。嗱，咁呢份功夫系唔系可以别人代替咧？ 但理论上就明白咗啦，你点样去参咧？而且参禅好难啊！有一个大德，佢坐烂九个菩提一生人，菩提咧唔系佢啲布做噶，俾佢啲棕树织噶。咁啊有九坐烂咗七个菩提啊，佢都未开一生人啊，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一句话、千句话、万句话，真系靠你自己啦。你怎样去参，怎样去做，完全所有问题和刚才你觉得一样，一切一切每一个人他自己去做。好像老师上堂，老师上了堂了，工作员会放学了，你有没有做功课，合不合格考试会考，那些是靠你自己的，老师帮你不到了。 OK？ 有一个问题，刚才蒋老师说佛弟子就是我们呢都可以为一般畜生去皈依，如果是这样的话，跟这作奸犯科的人皈依得不得呢？我们 哦，得啊，得，你只要能够知道他作奸犯科，你一方面劝他，你二方面就算劝他不到他照做，你可以每一日念佛，念完佛之后回向那时候你可以回向给他，跟他皈依，劝他皈了依之后，那就生生世世做一个好人，不要做这个堕落之人，你可以跟他皈依，你可以回向给他，是可以的。 再下一 个 问题，早课 诵 心经可不可以？ 我即系你系净系净止话附带我哋全堂功课咧，早课咧系有心经噶。净止话你家系佢太多，好似有灵验咒啊、大悲咒啊，我念得咁多，净系念心经得唔得？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如果系咁嘅意思咧，可以啊。做早课咧，不过我哋头先丛林。我哋出家人能做咩嘢啫？又唔系做生意，又唔可以做一切嘅嘢。咁啊，点样报呢个施主嘅恩？点样烧呢个施主嘅供养嘅灾咧？所以嗰啲大德高僧咧就好慈悲，叫我哋每朝咧要做早课，晚上要做晚课。就算你平时。你真的什么都不做，又不诵经，又不念佛，又不拜佛，那你两堂功课真的随着大众做了呢，都以你这种这样的善心，以你这种这样的长远心，你吃了十方施主的供养，都可以呢替施主消灾，是增施主的福，所以就规定我们呢做这两堂功课，其中心经呢是包括在内是最后的了。如果你喜欢只是念心经一样，只是念念咒亦通过，或者你两个功课你不念这些，只是念叫阿弥陀佛诵经弥陀经亦都一样，所谓早课者是朝头早做的功课，没有规定你们呢是做什么，你可以做法华经，你可以做法缘经，你可以做楞严经，做弥陀经，念阿弥陀佛，你消灾而受啫，逢系佛所说嘅法门经典，全部都系好嘅，各色其色，冇分别。 好，另一条问题就系、是，请问法师，转轮王何趣进身？ 转轮王咧，咁佢都系善呢个人身啦。佢做转轮王，佢应该都系人身。 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生成就有 没 有可能 呢？可能，绝对有可能。如果没有可能，哪有这四个字一生成败呢？即是说呢，你这个人用功不用去等人世，好像念佛生西方，可以一生成，我都讲过一两个故事给大家听了，他真的一生就成败了。如果你想一生成败呢，很简单，看破放下得到自在，你就今生就可以企在那里就走了、或者坐在那里就 goodbye， 不用那么多鱼肉肉粗都行弯的包你，你只要肯跟头先所说八个字，戒杀放生食素，如果加上念佛的正行， 可以讲咧系担保你，我呢个保险公司唔收保费噶吓，咁啊担保你咧 anytime 啊都系好噶，都系 good luck, good health and good future, 愿以此高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